扣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I'm addicted, 끊임없이 말을 걸어주는 나의 에스파. 이런 교감, 너의 존재 날 다른 차원으로 이끌었지.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剩下大量的时间倒数了没，房顶的大量摇摇欲坠，你我的心里到底是谁有鬼，不往前念总累这一回，看你前面黑洞洞，不知道怎么行，你的控制感觉得一身轻松，完美的套取你的方式，感觉回到小时候，完美的套取你的限制，是我最期待的事，完美它本身就是好事，完美 才是谁高贵，享受不了早安的滋味，百花都盛开都艳，你在枯萎，偏偏送你带刺的玫瑰。看你前面黑洞洞，不知道怎么形容，但看上前去瞅瞅，谁又担心复活。 完美的他去你的控制， 感觉可以身轻松。 完美的他去你的控制， 感觉回到小时候。 完美的他去你的限制， 是我最期待的事。 完美的本身就是好事。 完美 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空中不夜城。 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在脑海里说说话话， 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嗨，这里是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天晚上零点跟大家相见。这个月份，请不要再悲伤，好好怀念，把怀念当作另外一种形式的相见吧。 보이는지걸음이느린내마음이힘을내서널쫓아왔어한발짝닿는곳에내가있어뭘망설이니역시잘모르겠어여전히참어려워걸음이느린내마음이힘을내서널쫓아왔어한발짝닿는곳에네가있어뭘망설이니 分离，转身不一定是逃避，放手不一定是放弃，而我不一定是我自己，微笑觉得就是想你，心跳觉得就是回忆，眼泪觉得就是你离开了，幸福绝对是拥抱着你，我对你的想念是一条河，在我的心里面紧紧地汹涌着，那些美好过往不留到我眼眶，谢谢你曾给我一段难忘的时光，我对你的想念是一条河，在我的心里失去你的遗憾永远无法填满，我在这条河里回不到岸上， 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0点到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Try again.开心遇见你， 纪念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在被你提起时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的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在被你提起时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精英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次当我见到你，你说你紧张到忘了呼吸，记忆里我只想玩玩而已，在一起没想过这问题，你说你从来没忘记我们第一个夜里，我一边说爱你一边喘着气， Sorry 我爱你是指你的身体，我不知道你的需要，你对我的要求我从来没做到、你怎么受得了、但我总是只见到你微笑，痛苦总是往肚子里吞掉，只希望有一天我能明了你的好，我假装对你不在意，假装失去我的记忆，为了隐藏以前痛苦回忆，我选择放弃，放弃去爱人的权利，因为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你，不相信一句话叫做真心真意，我选择绝情绝意，你把我当作情人，我却把你当作敌人，我的人生就是充满猜疑记恨，不要浪费精神在我身上寻找永恒，证明不会，只会在你我身上造成一道道永远的伤痕。 能不能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天长地久，不要对我若即若离，让我伤心泪流。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一直到最后，从今以后生下的路要你陪我走。 你一定觉得我坏，谁都不爱，随你去猜，我是在什么心态面对你给我的爱，你对我好我觉得你也坏，但我心底一直有声音在跟我告白，他说不能没有你的存在，好怪想爱却又说不出来，为何心乱，为何心乱，为何你总不会对我心烦，已经有了答案我却不敢去看，面对你不再反感，发现我冰冷的心感受到你的温暖，该怎么办，现在爱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辈子够不够，牵着你的手往前走，我只听到你说， 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天长地久，不要对我若即若离，让我伤心泪流， 伤心泪流， 能不能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一直到最后，从今以后剩下的路要你陪我走，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长久， 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够对着我说爱我， 能不能就对着我说爱我，能不能就陪着我一直到最后， 就一直到最后。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falling in love. I feel like I'm in a daze. Under the sun,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where, which way. I had to take a look inside of me to figure out what I really need. Baby, so went outside and found the inner peace. I can let it all go. Baby girl, you were the one who showed me how to love. And baby girl, you were the one who told me. And baby girl, you are the one who showed me where to go. And baby girl, you are the one that is my heart. I'd like to get, I don't have to wait around. Take my hand, we can fly above the clouds and see. Hey, yeah, baby, us too.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你想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用心珍惜，才会有岁月可回首，多年以后，方才有故人深情依旧。 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感情到深夜，我多么想告诉你，在这些奇妙音符里，听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一次日出日落， 只撑车头顶有金星滚，总会在每个阳光的我眼望天空湛蓝的深处，我还是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静静地感觉着你短暂的一双眼，我甚至来不及爱，把最美的献给你。 求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Thank you. 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在脑海里说出话后， 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时间不够让你好好爱我，偶尔我犯的错你连宽容也温柔，沉默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光虽美不胜收，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 前的风光虽美不胜收，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 有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我很开心遇见你。 唯有良辰和美景不可辜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要忘记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假期吧。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让 DJ 麦陪你继续听歌。 重点是 嗨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月海新歌。 Turn over the hourglass, the sand is falling down, oh it's too fast for you, oh you. Don't waste your love, just let it last, cause once it's gone, it's never coming back. It's true, could you love me the same? Tell me what makes you stay.Leave a love, leave a love, leave a love. A hundred ways to leave a love, leave a love, leave a love. There's a hundred ways to leave a love, and I won't wait a minute longer. A hundred ways to leave, but I'm the only one that you need. 您将听到的是月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剂，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